北京时间14:00 ，FM 986再度灵动发声。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986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伴着电波的起伏，让思想凝聚于声音的印记，是一种视野的开阔，更是午间的一段精心陪伴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98.6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 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在上文节出道的时候呢，已经不是超级女生最红火的时候，你也不一定呢看得惯她现在的打扮路线，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欣赏她努力打拼的姿态。分享一下上文节的曲目，叫做《倾城》。 天放晴，天有雨，天过气，一览无余，天的飘进到天际，风的晴，黑的雨，蓝的雨，穿过光阴的空隙，孤单清晰，落日的雨季，良辰美景，平淡中藏你的诗语。海水去，海苏醒，海呼吸，深不可测，海的心事在海底，听风笛，写日记，看电影，记住诗头的森林，蝴蝶的刺激，类似变长句，人般无助，半小窗，日子被放弃，城市相聚和别离，悲伤欢喜，也不过交通慢摇红别绿，太阳和光明听从内心，世界比想象更不可逆，与我们不同的姓名，不同个性，爱让所有人抛之不去，像海中不起海雨，分享不同结局， 这是来自尚雯婕的曲目，叫做《倾城》。都说呢，内心强大的人可以从各种地方来获取他的能量。从尚雯婕出道之前的生活，到后来在歌坛当中的摸爬滚打，好像每一步呢，他都少不了努力和付出。当然呢，这也是我们大部分人的一个成长路线。而不管你的目标是什么，是当领导自己创业，还是一次环球的旅行，都需要为我们的梦想来铺路，做好艰辛的准备工作。在尚雯婕之后呢，继续来听到这一首歌。爱情是折磨人的东西，但是每一个人呢，又都逃不开它，所以才有了这些很纠结的感受。听听看孟蔚的《爱情》。 那是因为爱丢你，怎么会夜深还没睡意？每个念头都关于你，我想你，想你，好想你。那是因为爱丢你，怎会有不安的情绪？每个莫名的日子里，我想想你。爱是折磨人的东西，却又舍不得这样放弃，不停揣测你的心里，可有我心 时装周刊推荐，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，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 经过校园民谣风潮的人呢，一定对那个时代呢印象非常深刻，或者是还怀念至今。而对我来讲呢，那些歌里面的故事虽然很遥远，但是却让我感觉很纯净。虽然呢那并不是我的年代，但是呢却是一个让我向往的年代。而当年呢收藏这一张磁带的人呢，有很多应该已经结婚生小孩，不过也有人呢可能还在为生活努力。但是我相信那些为爱而忧伤，为了理想而义愤填膺的感受一定不会被人忘记。来分享一下这首歌磁带当中的很经典的曲目，来自老狼的曲目，叫做《流浪歌手的情人》。 爱过你的人，那就是我。在远远的离开你，离开喧嚣的人群，我请你做一个流浪歌手的情人。我只能一再让你相信我，总是有人牵着我的手让我跟你走。在你身后，人们传说中很苍凉的远方，你和你的爱已经在四季传唱。我恨我不能交给爱人的生命，我恨我不能带来幸福的旋律。曾经爱过你的人，那就是我。Thank you. 现在呢是一个不太流行流浪的年代，而这首歌呢创作于1989年，他到词曲的创作人呢高晓松身为清华的学子，这个时候呢却正背着吉他在外面是四处流浪，到处卖唱蹭车，可能也正是因为他的这段经历赋予了他敏感细腻而又浪漫的气息，而且并且呢融入到了他的创作当中。而接下来呢继续要听到同样并不是属于这个年代的曲目，2008年经过金海心的改编重新翻唱又回到了我们的视线当中，来听听看收录在金海心2008年发行的玲珑专辑当中的曲目，叫做相恋，应该是给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作品。 今晚就让最舒服能量统统 go home。 Oh I just can't stop loving you but you never show me how to do。 如果音乐是地图，那就让它指引我到达你的国度。这节奏是通关文书，需要你的爱去保护。别去想太多，就是 let it go, go, go。 你要我怎么说，我的心意你才懂。感觉有没有 梦想的女孩，这代表我的爱。 你别管那么多争吵互相的进攻，不学就不休，哪怕明天是世界的尽头。

这是来自光良的单恋。虽然呢人人都在说十年修的王小贱，百年修的柯景腾，千年修的李大人，为什么自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遇到一个肯为自己保驾护航，肯为自己呢做一些幼稚又可爱的事情，还肯默默守护自己的男生。但是我相信呢，在你遇到对的人之后呢，这些感受就都是浮云了，因为爱情呢可能仅仅就是需要一份安稳的感觉。分享一下阿牛。 当心里为着爱过而放弃了自己，心家里数两魂而在深夜里哭泣，希望我能在你的身边为你擦干泪湿的眼，孤单是我给你的伤害，让我吻一吻你的脸。最简单的快乐，也让我最彻底的哭泣。我要用什么来说爱你？只怕我会让你更伤心。靠在你的背后，让风吹乱你的秀发，拂去我所有哀愁。你是我最简单的快乐，也让我最彻底的哭泣。我要用什么来说爱你？只怕我会让你更伤心。你是我最简单的快乐，也让我最彻底的哭泣。我要用什么来说爱你？只怕我会让你更伤心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 Thank you.

最好的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，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米其林餐厅推荐，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这个小节呢，继续来分享一下张志成《爱情树》专辑当中的曲目，也是我认为呢非常贴心的一首歌，叫做《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》。而当中特别的编曲呢，也让它很适合在毕业或者是同事离别之间的时候来演绎。 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，也许明天不再相遇。放你的真情在我的衣襟，风雨吹不进我心的宁静。眼前多少艰难，漫漫长路有谁来陪伴你同行。眼底藏着秘密，只愿与你同行，要把世界唤醒。放你的名字在我的内心，我们一定会再相聚。放我的歌声在你的记忆，让人间写爱的传奇。眼前多少艰难，漫漫长路有谁来陪伴你同行。眼底藏着秘密，只愿与你同行，要把世界唤醒。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，也许明天不再相遇。放你的真心在我的衣襟，风雨吹不进我心的宁静。多少艰难，漫漫长路有谁来陪伴你同行。眼底藏着秘密，只愿与你同行，要把世界唤醒。相遇，放我的歌声在你的记忆，让人间多些爱的传奇。

北京时间15:00。